好嗱，哇，翻到嚟星期二得到嘅天文环节咯，好耐冇做过天文环节啦。嗱，今日咧唔系得我一条友，今日有另一个好强劲嘅拍档，你介绍下自己先。 系 Chris 吹啊。 系啦，嗱，我系 Johnny， 系啊。嗱，阿 Chris 系我中学同学嚟嘅。 系啊，咁啊，大学就。 大學就唔係同學啦，係啦，正常啦。嗱就咁嘅，即係咧順便喺度公開下個秘密，就係、是、其實我從來都唔係理科嘅。我中學嘅時候已經讀文科噶啦。 咁大學都要剔嘅。 咁大學都冇讀過理科，其實我大學讀法律噶嘛，邊有時間讀理科啫？ 讀數啊。 係。即系咧，数呢啲真系太深啦！即系我哋呢一个天文环节都系原本都唔谂住讲啲太深嘅嘢嘅。不过今日有你喺度就讲啲深啲嘅嘢啦。 我都尽量啦。 系，因为嗱 ，Chris 咧就大学就读电脑嘅嗰阵时，但系再之前咧你读过物理 嘅，系啊，读过一年物理啦。 系，读物理系咪真系好多数嘅？其实 系超多嘅。 系。 系唔知啲咩符号嚟？ 因为好多人听呢个节目咧，觉得咧一听到嗱，首先第一件事，听到天文已经想熄机啦。跟住咧，听到你讲数咧，就保证即刻熄机，就谂都唔谂啦。即系本身呢一节已经收听好低啦，再讲呢啲嘢咧，恐怕咧创新低。 数系数字咧，啲人都仲明。你话整啲三角形符号倒转三 角形，你讲得啱。我最近嗱，因为即系好努力睇翻，尝试睇翻物理学咧，咁咧我觉得咧见到数字我系冇咁惊嘅。就算你睇翻数学咧，睇翻数字都冇咁惊。 英文 佢整一大堆符号俾你咧，我就开始就想讲粗口啦。 英文字都仲未惊嘅。 系。 咩倒三角符号啦 ，alpha beta 嗰啲都仲勉强，因为其实大家香港地即系中学读数，你点都有翻咁上下噶嘛。 系啊， 即系最近曾玉成咪出咗条 IQ 题嘅，即系咩三只动物咩一百个头咁嗰啲咧，嗰啲其实你知唔知道中午都计得到嘅原来。 系啊， 我开头一睇话，咦，喂，呢啲使唔使用微积分咧？ 哦 ，X Y 啫，系唔使嘅，应该 suppose 拣计系计得到嘅，有人教咗我啦，因为我嗰日都计咗好耐，计到一头烟。咁啊，讲翻正题啦，即系其实因为其实几个礼拜冇做嘅，我谂系时候咧要嚟一个即系天文环节嘅总结啊。即系我啊，你 Chris， 你有冇听我做天文嗰 part 嘅？有嘅，听过地心说啦。 系啊， 系啊。 嗱，我哋介绍个嗱，我哋最开头由古人点样见到星星、月亮、太阳啦，跟住发现星星、月亮、太阳咧就系由东面升起，就喺西面落翻嚟啦。咁就因为地球系自转，就由西面转向东面啊嘛，所以个画面你就见到啲嘢就由东面升起，就西面落翻嚟啊嘛。呢个系最早第一集讲啦。之后我哋就探讨过以前嘅人咧，就喺度研究紧啲星象，到底喺度谂紧啲问题就系、是、啊，到底地下大地系咪四方形嘅咧？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直觉嚟嘅啫，基本上，即系如果我唔问你，你基本上都系会咁谂噶嘛。 除非你好高嘅地方望落去，不过嗰时佢冇 嗰时冇办法飞到咁高，所以冇办法。但系点解觉得星天空系圆嘅咧？又俾你估下先。 点解觉得天空系圆？天空唔系啊，唔系平嘅咩？ 唔系因为见到星星、月亮、太阳喺。东面升起，西面落翻嚟咧，好似画咗个圆形咁啊！ 哦， 咁又见到有啲星座喺度旋转啊嘛，即系例如我第一集都有讲过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嘅转法就同太阳同月亮唔同，因为佢近住北方，因为近住地球自转嗰条轴，所以咧其实佢嗰个星降咧就系好似画咗个圆圈咁嘅，就同你见到太阳出嚟，跟住去到好高再落翻嚟就唔同噶嘛，佢系好似围住自己旋转咗一圈咁样样噶嘛。咁所以佢哋咪睇得到，哇！似乎系好似一个正方形嘅地下，就上边一个圆形嘅盖冚住，跟住喺度转咗一圈咁咯。咁所以先有天圆地方之说啊嘛。咁原来跟住我哋后来就发现咧，原来啲科学家咧，即系都好醒咧，跟住搵下咧，搵到呢、這个佢哋喺度谂紧，其实系咪所有啲星星、月亮、太阳都围住地球喺度转咧？咁因为就咁望上去系好似噶嘛。 系啊， 你觉得咧？ 就好似搭火车咁啫，你觉得对面火车 系啦， 围住你喐。 你搭车咧，你搭住车，你永远都觉得出面，你见到出面啲嘢喐咧，你就觉得佢好似围住你咁样样啊嘛。 系啊， 因为你以自己做咗中心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哋后来就去到讲，我哋发现有啲行星咧，佢有逆行现象啦，即系我哋上一集有讲过啦，就系、是、其实佢喺嗰个星空嘅背景入边咧，因为我哋嗱嗰日咪同你去睇星嘅，你记唔记得？我哋咪见到天蝎座，跟住隔篱咪有粒好光嘅星系火星嚟嘅。佢咩叫逆行？就系讲紧佢喺嗰个星座，因为星座系基本上固定噶嘛，佢系行行下由西向东，忽然间倒翻转头行啊嘛。咁佢就走去尝试揾嗰个答案系点样。咁我哋上集呢终于就脱离咗呢个托勒密嘅地心说啦，终于去到哥白尼嘅日心说啦。咁到底上次讲完之后呢，咁其实呢我哋有一个科学上有一个大问题，就系、是、呢你有一个学说讲出嚟啦。咁但系呢个你讲嘅啫。证据喺边先？嗱，我哋今日就好容易啦，即系揾个人做卫星，一睇就睇到啦，因为你上去啊嘛。咁但系旧时啲人系唔得噶嘛。咁所以咧，今日要介绍嗰个科学家咧，就真系好犀利，真系神探啦，真系神探伽利略， 就系伽利略， 就系伽利略啦，真嗰个伽利略，唔系戏嗰个伽利略。神探伽利略咧，就系揾到一啲证据出嚟去证明咧，其实日心说先至系比呢个地心说更加正確嘅。咁佢揾出嚟嘅证据咧，就系、是、喺金星上面揾到嘅。俾你估下系咩嚟先？ 咪佢个影石入边啊？ 系。如果大家记得托勒密嗰个地心系统咧，你会记得咧，金星咧其实就唔系围住太阳转，就围住地球转。咁而金星佢咧就自己会旋转一圈噶嘛，因为佢会逆行啊嘛，喺个天空上面见到佢个系统就话佢自己喺度转一圈，又一方面围住你转，咁所以你就见到佢逆行啦。咁如果咧金星真系围住地球嚟转，冇围住太阳嘅话咧，咁理论上咧金星咧俾太阳晒到佢嘅时候咧，好似月亮嗰、那个嗰、那个大家知道月亮嗰个相位变化噶啦，即系我哋有时见到月满月。同埋会有时见到月亮系净系得个新月，有时会净变咗黑色冇咗。咁嗰个相位变化咧，金星咧如果系围住太阳转，或者如果佢唔系围住太阳转咧，那个相位变化咧应该系唔一样嘅先至啱，系咪咁啊？ 系啊。 嗱，我呢度有幅图咧，应该就系我哋今日如果你系睇紧 YouTube 嘅话咧，就会见到我哋嗰幅图咧。咁你就会见到咧，左边嗰个咧就系地心说托勒密系统啦。咁你会见到，如果金星咧系围住地球转，佢自己喺度打紧圈嘅话咧，咁佢嘅嗰个太阳晒到佢嗰个相位变化咧，就好似左边嗰幅图咁咧，见到咧系佢系净系有一边咧系会好似着咗灯咁样嘅啫。但系啦，实质上观测出嚟嗰个结果咧，嗱，因为其实伽利略嗰阵时咧有望远镜，所以其实 又望多啲嘢， 即系所以其实佢睇到嘅嘢系多过之前啲人好多。咁咧，伽利略用望远镜睇到嗰个咧，就系、是、你睇紧呢幅图嘅右边嗰个情况啦，就系咧嗰个相位变化显示咧，金星咧喺近住太阳近啲嗰阵时咧，其实佢有大部分咧就着好似着个灯咁嘅，就好似我哋平时月亮咁样。咁所以咧，单单系从呢一个。即系观察到嘅事实所得咧，就系、是、可以基本上可以证明到咧，右边嗰个 model 咧系比左边个 model 啱好多嘅。咁所以咧，喺伽利略咧就基本上系成功咁 proof 到呢、這个呢、這个系统咧，其实应该系围住太阳先啱。我哋大家系围住太阳转，就并不是其他嘢围住地球转。 会唔会净系佢围住太阳转咧？ 会唔会净系佢围住太阳转？咁就唔系，因为咧 太阳再围住我哋。 讲翻少少，因为咧之前啲人咧，佢哋嗰个睇法就系话，哇，所有嘢都系围住地球转。如果你其实你只要揾到一样嘢系围住太阳转咧，本身咧你已经 defeat 咗佢前面嘅讲法噶啦。即系所以其实咧，伽利略讲完之后咧，系造成非常之大嘅冲击。咁咧，伽利略俾人甚至乎俾人即系拉咗软禁啦，因为你讲啲嘢唔啱教廷听啊嘛。 系啊，即系好似。啲人唔啱听啊，捉你去批斗啦！ 捉你去批斗啊！ 网上欺凌啊！ 网上欺凌啊！咁伽利略应该冇俾人网上欺凌嘅， 系因为 嗰时冇 Facebook， 未有互联网。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都好大镬，即系其实去到好后期先至真真正正受人所接纳呢一个。其实伽利略除了找到这个金星的相位变化去证明这个日心说，其实还有另一个去 defeat 了这个地心说的，他就是看到木星那些卫星 佢用望遠鏡。咁木星衛星係好明顯係圍住木星嚟行嘅。咁呢樣嘢對於當時覺得所有嘢都應該圍住地球嚟行嘅人嘅嗰啲睇法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 係因為有證據已經 proof 咗，唔係所有嘢圍 住。佢係有，所以咧其實最主要係當時咧係用兩大論據去推測咧，日心說係更加正確嘅。 會唔會同時出現咧？所有嘢又？大部分有啲嘢咧就圍住地球行，有啲嘢圍住太陽行 啦。如果其實如果聰明嘅觀眾就係好似你咁啦，會諗緊一個問題啊。咁月亮咧，咁月亮可唔可以證明到？月亮係攞唔到嚟做證明啊，因為月亮本身就圍住地球行啊嘛，所以月亮嘅嗰個相位變化咧，一定係符合圍住地球轉嗰、那個推測 嘅。係啊，係啊。 所以月球系攞唔到嚟证嘅，咁、那个困难系咩咧？月球你证唔到啦，月球系睇得好清楚，但系证唔到。跟住剩翻嘅咧，就冇几多粒星系可以睇得到嘅咯。 金木水 嗱，水星你系睇唔到嘅，因为太近太阳，我哋成日都金星咧就系、是、最光嘅，所以理论上就系用头先个方法，金星可以证到啦。其他嗰啲咧系离得太远， 火星都得嘅。 火星太远，如果你要，我谂你要啲好劲嗰啲望远镜先可能睇到佢嗰个相位变化。我谂就当时伽利略嗰个年代应该做 未咁先进。 系啊，冇我哋而家啲咁劲嗰啲望远镜。系，咁我谂就系呢个就系当时嗰个原因。 即系佢系发起人啦，嗱，正式 proof 系啊， 系咪都系佢咧？ 正式 proof 应该系佢嚟噶啦。 正式 proof 都系佢嘅。 系啊， 系。 咁所以就俾人拉咗 啦。 都几大镬。 即係有啲好似嗰、那個gravitational wave 咁啊嘛 ，gravitational wave 揾咗好耐，即係重力波，重力波咁揾咗好耐，但係未一段時間先正式到，先證明到噶嘛。 哦，重力波，哦，係係係，最近先至即係 proof 到啊嘛，話測量到。 即係伽利略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又係。 其實好多時佢哋啲發明係唔係即係佢哋嗰啲理論咧係隔好多年之後先至 proof 到噶嘛？ 係啊。 即系佢当时系大胆假设咗，跟住后来佢一路都揾唔到证据，咁好多时都系咁，都几痛苦啊！做科研吓， 因为嗰时冇仪器啊嘛， 系啊， 佢而家有卫星咁样望到啦。 而家就好轻松，而家你要证明地球系圆，好简单啫，你只一张卫星图得啦，唔使行啊，唔使睇北极星，乜都唔使啦。 系啊，但系当时好创新噶呢、這个。 系啦、啊，咁咧嗱，迟啲咧，我希望咧都捉住阿 Chris 上嚟咧，同我哋讲多啲咧，关于啲。嗱，即系如果真系纯讲物理咧，啲人真系识机嘅。咁、 啊、 我睇下呢今次呢节咧，几多人听？如果咧都不过不失，其实咧，我觉得有一千人听我都好开心嘅。而家讲啲咁冷门嘅 topic，、 啊、 如果下次都多人听咧，我哋尝试下讲多啲其他，因为我好想开始讲嗰啲星体啦。开始嗱，而家终于讲完日心说之后咧 ，proof 完啦，而家开始应该讲翻啲金星啊、水星啊、金木水火土啊，再讲下啲占星术点计啊，跟住你会同我哋系咪会介绍下啲引力啊、引力常数啊嗰啲点样计啊？原来你知唔知即系有 地球啊点计？ 海王星都系咁样揾出嚟嘅啫。开头系唔系靠肉眼观察到，系靠推测推出嚟。 计计数计出嚟， 计下计下，觉得喺嗰个位，后来就揾到佢出嚟啦。咁所以咧，始终都系要讲数学嘅有啲嘢，虽然好不情愿， 黑洞都系咁计出嚟嘅啫。 系啊，咁我哋讲希望啲人即系听到嚟呢度都唔好熄机啦。好，咁嚟呢节。天文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咧应该下一节可能有 Tony Choi 讲中国历史，咁都仲系讲紧，好似咪讲紧魏晋南北朝啊？ 系啊， 我都唔好记得啦，睇下佢一阵间讲边度啊？ 魏普南北朝。 我哋今日呢集呢一节天文系录播嘅，所以可能同前面同后面都有少少唔系好夹啊。总之你拜托啦，唉，如果可以就即系听下，帮我哋揿下，提高下啲 kick way， 唔该晒。 好， 好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